上有朵彩云飘呀飘的飘过来，地上有群绵羊跑呀跑的跑过来，远方有阵歌声飘呀飘还飘过来，身边有个姑娘唱呀唱唱过来，身边有个姑娘唱呀唱的唱过来。啊，格桑花开，格桑花开，你等谁摘？姑娘，你可明白？个人爱为了你等了多少载，啊，格桑花开，格桑花开，你等谁来？姑娘，你可明白，有颗心爱为了你醉得解不开。明白，有颗心儿为了你醉得解不开。